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32集，劳伦斯到达阿拉伯地区以后，见到了哈希姆家族的核心成员。劳伦斯啊，就暗地里观察这几个人。他发现，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啊，只有三子费萨尔具备某种素质。那么费萨尔有哪些过人之处呢？话说第一次和费萨尔会面的时候，劳伦斯一眼就看出，这正是他来到阿拉伯要找的人。这两个人不知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阿拉伯的历史将从此改变。费萨尔看上去很高，像根杆子似的，他的眼皮有些下垂，黑胡子和大白脸活像一副面具。两人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费萨尔问道：你喜欢我的这个地方吗？劳伦斯回答说：很不错，不过距离大马士革远了些。这句话在当时有讥讽的嫌疑。费萨尔的部队刚刚吃了败仗，随从们对劳伦斯的眼神变得严厉起来，但费萨尔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抬头笑着说：赞美真主，土耳其人离我们更近了。这两人的谈话呀，似乎很多人都在听不懂，因为交谈者呀是心领神会，而旁人听了却十分的好奇。就这样，劳伦斯成了费萨尔的挚友和军事顾问，还兼任中东英军总司令、驻阿拉伯部队的联络官，负责对阿拉伯起义部队的军事援助工作。这时候，英国人每个月向阿拉伯部队提供6万英镑的现金和武器。刚刚到达汉治的劳伦斯，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到达汉治后不久，就戴上了阿拉伯头巾。后来在费萨尔的建议下，劳伦斯又换上了更适合沙漠气候的阿拉伯长袍，从外表看像是一个地道的阿拉伯人。到1916年11月，英国人从埃及运来了4架飞机和22门大炮。对此劳伦斯并不满意，说这些炮大多是古董，型号竟然多达14种。但是阿拉伯起义者很高兴，过去他们非常害怕土耳其的大炮，因为大炮是骑兵的天敌，所以啊，一直要求英军提供大炮。而英国人呢，害怕阿拉伯人拥有大炮，那日后强大起来可就难以控制了，对此要求一直是置之不理。而这次呢，架不住阿拉伯人的请求和劳伦斯敲冰鼓，就送来了这些可以进军事博物馆的古董。但是这些文物啊，还是让牧民出身的阿拉伯战士个个眉飞色舞，士气大增。另外，为了鼓舞起义部队的士气，英国人还从埃及运来大量的钞票，不过阿拉伯人只接受金币， 第一次运来的英镑竟然被阿拉伯人用来点火和擦屁股了。当然英国人也给阿拉伯战士运来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劳伦斯说，这些老爷枪是布尔战争用过的遗物，跟那22门古董炮倒是绝配。不管怎样，这些枪还是比马刀和长矛管用多了。劳伦斯率领阿拉伯战士向土耳其人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劳伦斯看到了阿拉伯骑兵的弱点。他们在攻击战中很勇敢，但是不擅长阵地战。阿拉伯起义要坚持下去，必须制定出新的作战计划。劳伦斯向费萨尔提议，阿拉伯部队不适合攻城战，暂时不要和麦地那地区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决战，而且呢，阿拉伯部队不适合在阵地上固守，即便攻下了一处阵地，也要尽快放弃。阿拉伯军队的长处在于机动性，吃苦耐劳，熟悉地形，勇往直前。他们只有在分散的作战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啊，阿拉伯人应该利用高度的机动性，不断地袭击敌人的纵深地带，绕开敌军的主力，把战线扩大到最大范围，用主要兵力瞄准敌人侧翼的汉制铁路，发展一支小规模高机动、装备精良的部队，在汉制铁路的各个地段分散地出击。一句话，那就是开展游击战。费萨尔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英国人派来了一艘运兵船，把费萨尔的部队转移到汉制北方重镇瓦季。在英国海军炮舰的支持下，费萨尔的部队轻易占领了全城。经过这次战略大转移，刚刚成长起来的阿拉伯部队度过了危险期，在西阿拉伯地区再无对手了。而这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突破了土耳其人在库特的阵地，消灭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土耳其军队，迅速向北推进。1917年3月，英军攻占了巴格达。当阿拉伯军队攻陷瓦季之后，派驻土耳其帝国的德国军事顾问看出阿拉伯半岛驻军有被歼灭的危险，于是下令麦地那守军立刻放弃该地，把全部的枪炮给养装上火车，沿着汉制铁路向北撤退到巴勒斯坦境内，在那里建立兵站，准备抵御西线英军从埃及发动的进攻。如果让麦地那和汉制地区的2.5万土耳其军队转移，在阿拉伯人看来，这是名誉上的重大损失。对英军来讲，如果放任土耳其军队战略转移，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战役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劳伦斯建议立即破坏汉制铁路，使汉制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失去机动性，取消北撤的计划，从而呢龟缩在麦迪纳城中被动的防御，直到一战结束。这大大减轻了日后英国人发动巴勒斯坦战役的压力。阿拉伯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汉制地区其他持观望态度的阿拉伯酋长也带领部下不断地投奔费萨尔。费萨尔的实力越来越强，决定攻占土耳其帝国在红海沿岸控制的仅仅存在的港口亚克巴。1917年5月，劳伦斯一马当先率领小队战士开始了挺进沙漠的漫长征程。劳伦斯在回忆录中啊，详细记述了600公里的沙漠旅程。他写道， 我们走过了单调的闪闪发光的平坦地带，岩间和沙子结成硬壳，平滑如镜，把阳光反射在脸上。我们在灼热的日光直射下行军，地面的反光刺痛了我们的视网膜，让人感觉到一阵阵的眩晕。经过热风、沙尘暴和流沙的折磨，我们的脸红肿发炎。劳伦斯这伙人呐、每人是携带着45磅面粉，还带着20000英镑金币和一些炸药，作为送给沿途酋长们的礼物。而途中呢，他们只以粗面包和死骆驼为食，偶尔可以打到一两只沙漠羚羊。劳伦斯还用炸药烹饪过稀有的阿拉伯鸵鸟蛋，全当是美餐。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拨开迷雾，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往事，宏宇正在为您讲述。 旅途中，劳伦斯穿着一身阿拉伯长袍，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用阿拉伯独立或者亚克巴的金库来劝说沿途的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劳伦斯对症下药，遇到想闹独立的就鼓吹独立，遇到想要钱的就拿金钱来诱惑。虽然劳伦斯的阿拉伯语是半吊子水平，但是他的演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他出发的时候啊，只带了40多人，而到了亚科巴城下的时候，已经有500多名战士了。这时候土耳其人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劳伦斯率领的阿拉伯人没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亚科巴沿途的多个据点。7月5号，劳伦斯先派一个土耳其俘虏打着白旗跟亚克巴守军联系，要求土耳其守军投降。守将很礼貌地回答，如果2天内得不到援助，他们就投降。劳伦斯急中生智，给土耳其俘虏1英镑金币做贿赂，亲自带着他再次来到土军阵前，由那个战俘亲口向守军描述亚克巴城外劳伦斯不断增长的队伍，不断运来的给养，还有就是阿拉伯战士对不投降的土军是如何的残酷。土耳其俘虏的描述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天下午，亚克巴的700名守军向劳伦斯投降。这时候劳伦斯已经在沙漠里度过整整4个月，骑着骆驼跋涉了2300公里。实际上劳伦斯只有500人，已经弹尽粮绝了。攻占亚克巴之后，劳伦斯返回了埃及，向英军中东司令部汇报战况，争取更多的金钱和物资补给。劳伦斯攻占亚克巴，化解了埃及地区英军所遭受的所有危险。此前英国人决定向埃及的西奈沙漠进攻，先是经过一番苦战得手，后来进攻加沙遭到惨败。英军攻击加沙失败以后，司令官莫里被撤职，接替他的是艾伦比将军。艾伦比接掌英军以后，花费3个月时间准备秋季攻势，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直到英军发动攻势前最后一刻，土军才恍然大悟。加沙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很快就被切成2段。艾伦比下令英军向耶路撒冷挺进，在土军来不及阻拦的情况下突破重要关隘，于12月9号占领了耶路撒冷。英军虽然没有把土耳其军队一口吞掉，但是劳伦斯跟阿拉伯军队的侧击 逐渐使土耳其军队陷入了瘫痪。此时土耳其军队给养不足，士气涣散，许多阿拉伯士兵开小差加入了协约国部队。在英军发动巴勒斯坦战役期间，劳伦斯又组织部队搞袭击。阿拉伯的骆驼骑兵控制着沙漠，对土耳其人发动短促而猛烈的袭击以后，就向沙漠地带逃去，搞得土耳其人一点脾气都没有。在这些袭击中，劳伦斯和阿拉伯酋长们带领着英勇善战的阿拉伯战士，同他们一起冲锋陷阵。由于劳伦斯不属于任何的阿拉伯部落，还成为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时候的仲裁官，可见阿拉伯人对他有多信任。1918年3月，在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德国军队在欧洲西线向协约国发起了最后的进攻。艾伦比手下的军队被调往欧洲，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同时命令劳伦斯继续骚扰敌后。6月开始，劳伦斯率领阿拉伯部队向大马士革发动了进攻。9月30号，劳伦斯同阿拉伯部队攻入了历史上阿拉伯王国最重要的首都大马士革。此时土耳其军队完全的瓦解，节节败退，叙利亚全境都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到了10月29号，土耳其宣布投降，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地区40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阿拉伯的劳伦斯建立了辉煌的功绩。而必须指出的是，劳伦斯反复地向费萨尔灌输一个观念，那就是阿拉伯人的国家是要靠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而不是别人施舍来的。战后英法背信弃义，阿拉伯人要实现建国之梦，依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一战期间，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也有战斗，那么为啥要跑到内地界去打仗呢？因为啊，那有德国的殖民地，哎，哪儿有利益争夺，哪儿就会有斗争。德属东非包括现今的卢旺达、布隆迪、坦哥尼科以及莫桑比克北部等地区，总面积大约99.5万平方公里，几乎是今天德国面积的3倍。1885年，德国在这个区域设立了殖民地政府。一战爆发以后，英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派军队前来进攻，但是直到1918年德国投降的时候，协约国军队都没有办法占领全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这里有一位出色的德军统帅，此人就是福尔贝克。福尔贝克是出生于一个古老而著名的普鲁士军事世家，他的祖先在7年战争和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都有着上佳表现，而他老爹呢，还是普鲁士陆军上将。1899年，福尔贝克毕业于军事学院，成为炮兵军官，随后在总参谋部任职。1900年，他前往中国参加了八国联军。1904年到1908年，德国镇压非洲土著人起义期间，他曾经在德属西南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纳米比亚，了解那里进行丛林战的困难和当地部队的作战能力。1914年的2月，已经是中校的福尔贝克被任命为德属东非的殖民部队司令官，下辖12个营，约有4000人，大部分的装备都很陈旧，非常落后。这支部队包括几百名德国军官和预备军官，以及少数的欧洲志愿者，大多数是由非洲土著组成的阿斯卡里部队。福尔贝克到任以后， 对这些土著士兵按照普鲁士的标准严格训练，与德国士兵一视同仁。这种平等的精神在战争中赢得了回报。他欣慰地看到土著士兵在战斗中拥有和德国人一样的战斗力，而且福尔贝克在指挥中对于黑人和白人没有任何的偏见。后来福尔贝克在回忆录中怀着极大的骄傲写道，这些土著士兵的自信随着每次对英军的作战胜利而不断的增长。一战爆发以后，由于德国的殖民地离本土都很遥远，被强大的英国海军隔开了，只有少量的德国卫戍部队防御。英国人预计啊，孤立的德国殖民地将被轻而易举地夺过来，以最低代价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呢，德属东非战役最后被证明是大英帝国的一场灾难。福尔贝克并没有因为兵力弱小就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在1914年8月英德两国开战之后，主动攻击英国在肯尼亚的铁路，开始了自己的战争。9月份，福尔贝克又发动进攻，企图夺取蒙巴萨。尽管有科尼斯堡号巡洋舰的火力支援，但是没有成功。那么接下来福尔贝克又如何让英军吃尽了苦头呢？下期为您讲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